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洪秀全创教史。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。国家问题很多，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。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“拜上帝会”，其实他创立的是“拜上帝教”。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。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，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？其实这是在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，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。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。有很强的可塑性，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？因为天主教是本教，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。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的手中，但是新教就无所谓了，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，选一个头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读圣经。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。新教的传入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，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。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，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有关。而且机缘凑巧，洪秀全生在广东的花县，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。他在家中种地、读书，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。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。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。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了，他就是农民，他也必须种地。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钱养活不了家人。所以农忙的时候，学生就会放假。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，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。当然，如果有人去考试，那么他们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儿。县里一关，府里一关，省里还有一关。每通过一关，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儿，他的学生也可能就会多一点儿。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。在当时，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，虽然不一定是正相关。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晋升之阶的普通读书人。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，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。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，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。有的省呢，学额放得比较松，因为那里读书人少；有的地方人太多，录取分数就相对的高。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，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，但在广州这里，他就一直考不上，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。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都知道了。他在灰心沮丧之时，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。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，就是《劝世良言》。这本小册子里讲的是什么内容呢？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、半白半文的汉语，加上一些广东话，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，但阐释的非常荒唐。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，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，他都认为是蛇。后来，洪秀全对蛇很痛恨，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，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。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，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，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出的一种存在状态。 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的所有内容之中。这里跟大家讲个插曲，1978年以后，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研讨会，然后就有历史学会的人问这些研究者，你们有谁看过劝世良言？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看过。此前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非常的细致了，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人接触过。后来大家都觉得不像话，所以赶紧翻出原始档案，印了一批。我当时还没接触过这个东西，也是后来才看到的，一看觉得写的还有点意思。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以后也没有及时看，他回家之后生了一场大病。洪秀全这个人有非常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。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的，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，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看到了上天，见了上帝。等他病好以后就去翻这个册子，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，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。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了几个月，然后就要求受洗。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，信徒先要信教，然后提出受洗请求，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，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。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，发现这哥们儿有点奇思妙想，挺不规矩的，于是就犹豫了一下，拒绝为他施洗。要知道，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，文字都不太通，更多的人还不识字。现在好不容易来个识字的，还曾经考过试的人，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。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，于是洪秀全就很生气地离开了，从此自立了一个教，自己去传教去了。你们别笑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常见的。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秘密的宗教，比如我们所讲的白莲教。其实就其中的各个教派而言，其形式的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，却都是从共同的思想或组织渊源发展出来的。其中以儒、释、道三教为主，还有一点拜火教的东西，再加上戏词、大古书等，是个大杂烩。在传播时也是乱传，因为传教本身是有利益的。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，这个功那个功都出来了。某个师傅办了个班以后，许多人也是一窝蜂的去学，师傅就会很得意，能被这么多人崇拜，还能得着信徒送的钱。几个聪明人进去学几天就学明白了，这师傅不就是会几句口诀，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吗？转身，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去立新功了。民间的宗教也是这玩意儿，就是几部宝卷，供奉几个神灵，然后会几句口诀，会打坐就成了，稍微学一学就会。这样传播的宗教可塑性极强，当然到最后也会变得面目全非。其实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，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。既然罗秀全不替我施洗，我干脆自己创个教，自己当教主。但他在传教的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。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，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，当时的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，常常被人歧视，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，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，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者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。即便是读书亦如此，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，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，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。 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。客家人抱团的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。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，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。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，都是一个姓，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，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。假若乡村里迁入另外一个姓的外来宗族，而且对本土的宗族可能会有威胁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，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，还是跟外地的人矛盾大呢？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了。本村的财主还可能作为你的依靠，或许困难的时候他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。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，现在又搞这个教，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，更排斥他。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，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、洪仁干等等这些人往外走。往哪里走呢？往贫瘠的地方走。两广地区，广东比广西富多了，广西当时是个穷省，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。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，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，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下雨就涝，无雨则旱，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。不过即使是在那里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。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。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，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，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。虽然洪秀全是名义上的领袖，但他个人的能力不强，只能混一混。而且毕竟这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广东好，所以他不安于位，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。不过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，他有组织才干，也能踏实的待下来。他逐渐的把当地的烧炭的、砍柴的、做工的，包括客家的富人，比如韦昌辉、石达开等，都聚拢了起来，发展为教徒。于是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凭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渐强大起来，因为他们不仅有地域的认同，还有宗教的认同。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和本地的土籍人发生冲突，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，因为他们有组织，对方没组织，但吃了亏的土籍人反弹得很厉害，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的这一边。事实上，凡是土客冲突，官府都会站在土籍人这一边的，因为他们的势力大，所谓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势。官府这样拉偏架以后，土客冲突的烈度就不断的加大。本来可以调解的两方现在变得水火不容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有一次冯云山被抓了，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抓了。冯被抓后，洪秀全就跑了。此时这边刚刚发展起来的信徒群龙无首，于是杨秀清就降神附体当家了。当地的降神附体是常态，大家都会这个，而且很喜欢，在中国也被人普遍的接受。不过说良心话，也不是谁都能降的。其实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很难的，在地上打个滚就能抽风，这总需要有点特殊的气质。人群中总有些有特殊气质的人，这些人对这些事就很敏感，恰恰杨秀清又是这类很敏感的人物之一。而且他又是当地烧炭工里的一个小头目，比较讲义气，也能打，所以当他降神附体时，很多人都听他的。 当时除了他和萧朝贵，还有很多人能降神附体，但后来这两人逐渐把别的降体者给打服了，于是最终就只剩下他俩了。而且杨秀清和别人降的神又不一样，别人降的顶多就是个黄鼠狼、黄大仙儿之类的小神，杨秀清一降就是上帝。等他们重新整顿拜上帝教以后，就把冯云山救出来了，同时迎回了洪秀全。但等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一看，变天了。以前洪秀全是当家的，是精神领袖，冯云山是实际领袖。现在他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领袖，一个是上帝的化身，一个是耶稣的化身。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地位。于是从此以后，太平天国的领导层里出现二元体制。一个是老的，从广东花县来的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，一个就是当地的，当地的土著领袖，还有一大利器，就是降神附体。